算是怎么回归嘛、其实也过去3个月了都。 对啊，我真的觉得你是重磅回归哎。 啊，所以今天的嘉宾是我吗？但我唱歌不行。 对对，并没有。哎，你可以唱，我们的那个唱吧系统是随时为你那个预留的。 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请到这组嘉宾来到直播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听到他们来表达，对不对？ 当然，今天我们请到了一组非常年轻。 是的。嗯、 对，真的是非常年轻，而且非常腼腆又非常帅气的小姐姐的组合，他们就是思思与帆，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思思与帆。 哎，是的，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是啊，两位是说话好像很秀气，因为刚才我们说是小姐姐组合 是吗？ 啊，对，小姐姐组合。 对我们俩来说应该是小妹妹组合了吧？ 啊，对啊，当然了，现在小姐姐是一个称呼嘛，就不管年龄大小都是小姐姐。 是， 像我这种大家请叫我老姐姐。好了，思思与帆哈、这个先来分别介绍一下这个 自己 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思思，然后是负责弹吉他然后唱和声的。 哦， 大家好，我是帆帆。 帆帆，哎呀我的天哪，两位平时说话也是这样的吗？特别的细声细语。 他比较细一点。 只有跟他说话的时候不是这样对吧？ 只有跟他说话的时候不是这样。 那你们俩如果要是私下里面交流会是什么样？抓头发挠脸吗？ 没有就讲家乡话。 家乡话 是一个地方的人。 哦， 是来自哪儿的呀？ 对， 湖南常德。 哦，这湖南常德的呀。 你老乡哎。 一般的济源地济扁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什么什么？ 就湖南人特别喜欢吃米粉，然后常德米粉非常出名。一般见到大家都会问你吃圆的还是吃扁的。 哦， 对，这是一种常德人之间交流的套路。 哎，对，套路。你是湖南哪里人来着？ 我是湖南衡阳的。有没有人？你看，顿时听到有湖南人坐在这里，状态就不一样了， 是 不是？ 是的， 是 的。哎，今天真是你真的太巧了，不然不如你们用家乡话来互相交流好了。 那这互相都听不懂 啊？真的吗？ 对，那边讲的是德语。 哦，真的。 常德话叫 德 语。对，但是我觉得湖南的性格可能会慢慢的就越来越热情。 对，我觉得湖南的妹子，湖南人是不是？对，还是比较火辣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娱乐化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要为大家带来很给力的现场弹唱了。对，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你们大牌子展示一下。好， 来，大家可以这个添加一下。 对，加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上面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刷刷小礼物走一波啊。 哎，你这个讲的还是挺溜的哈。 是吧，我跟你说，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往这个直播方向去打造嘛。 是， 对，所以我们放下身段。来，家乡话走一走。 家乡话走一走。我你看，其实我们今天两位是带了吉他来的。我觉得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就是我带了我的武器来，我就特别自信了，对不对？ 必须的嘛，所以我们按照惯例还是以歌会友。 是， 对，先来第一首好不好？ 第一首歌叫做《月亮爸爸》。 月亮爸爸， 湖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童谣。 是， 但他平常都是那种说话的形式呢，就用长沙话把它说出来。就月亮包包， 这也是不太标准的长沙话， 是吧？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改了一下，然后用他写了一首歌，然后用常德话去唱常德丝弦，用这种方式来唱这个歌。 哎，好特别。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赶快听一下， 好， 这两位的亮相歌曲，对不对 ？OK。 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嗲嗲，去哭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去刻绣花，绣过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成月亮。儿时的景象都已经不见，只有那月儿还挂在天边。匆匆的街道，目送背影走远，一而又，今天再唱一遍， 月亮爸爸里头做个嗲嗲嗲嗲，去可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去可绣花，绣过糍粑，糍粑跌头井里变成月亮。奶奶对我说，早滴水吧。 哇，好安静的一首歌啊。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就是刚才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显得有点害羞，但真的唱歌的时候就很自信。我听到第一句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这声音也太好听了，然后接着就起来了。 对对对对，我也是，我刚才就是听这个声音就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对，没想到是这么干净的一个声音， 就跟就是本身就很秀气嘛，讲话轻声细语的。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要问一下道道，这刚才最后一句话你能听出是什么意思吗？ 我刚要问最后一句，哎，说的什么？ 是德语啊，是常德话， 德语， 对不对？ 你能不能再把这句话说？ 对，奶奶说什么？ 说什么？ 早点睡吧。 早点 睡吧。早点睡吧。 早点睡吧。 就早点睡吧。 对。 对，这个儿歌是不是就是每天睡觉之前长辈唱给小朋友听的摇篮曲？ 这不算摇篮曲，其实是没有曲子的。 对，它是一个有点像。就对小朋友嘛都会念出来的，也不算是绕口令，但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 你小时候也会吗？ 就是只要看过湖南台的节目应该都会吧，就是 对， 是广为传唱的一首童谣。 对，月亮爸爸这个歌好像真的是在湖南卫视某个节目当中经常出现过，因为我第一句我说哎怎么这么耳熟，觉得。 但是好像之后好像赵雷有稍微在一首歌曲里面也融入过这个元素在里面，但是真的把这首歌这么唱出来的我是第一次觉得哇。原来我们还可以这么上档次。 哎，你这么说的话让赵雷听。 赵雷那是另外一种风格啊。 啊，是是是，赵雷唱的当然也很好啦。对，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个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觉得很惊艳呢？有没有觉得小礼物很值得呢？都可以走一走。 是，我现在特别好奇的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说两位其实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嘛，然后再到现在一起出来做音乐，然后 并没有几年，其实 有几年了。 因为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他们很年轻。 对，就是他们依然很年轻。 对啊， 其实这个年龄应该还是学生，但是从你们好像一起开始做音乐到现在也有不短的时间，是吗？ 对，我跟他认识其实已经有七年了，已经是第八 年 了。 哇， 然后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音乐社团，然后 是社长。 谁是社长？ 谁是社长？啊， 对对。然后他的话就是唱歌非常好，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想和他合作。然后真正的开始一起唱歌是一二年的事情，然后现在的话就，出道一年有吗？ 出道了吗？ 没出道，出道。 两个人关于是否出道的问题开始争执起来。 经纪人在窗外已经满头大汗。 但我觉得有作品其实就代表这个是算成型的，因为我对于可能音乐市场来说，我有自己的作品了嘛，对不对？在也你从一二年开始到现在，还真的有快六年的时间了。 当然了，从一二年相识，可是其实这个大家都在说啊，哇，原来是帅气的小姐姐，就是两个女生在一起这样的民谣，或者说是可以说乐队的形式吧，不是很多见，对这样的组合。那尤其女生嘛，心思可能比较细腻。那你们这么长时间都是一直比较和谐吗？就有没有说在一起有这个纷争啊？ 小的对，小的争吵啊什么的。 经常有吧，就 经常有啊。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温和的，还是比较冲的那种？ 就都比较温和吧。 啊，那还好。 就是、总是排练的时候就 排练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 啊。 而且因为不太会吵架，所以就两个人都那种很冷着吵的话。 啊，我懂了，就是两个人明明就觉得很生气，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哎，算了，我不想理你了，然后就两个人坐在各一边，对吗？ 对对， 就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吗？ 就我觉得，哎，两个人开始做组合，然后之后，其实今天唱了很多歌，都会是他们的原创作品。 没错，所以说就是我们请到基本上周一周二的嘉宾都是有带来自己的很多的作品啊。对，第一首给我们带来的是很有就是德语，德语风格的。对，地方特色啊，常德话 是 对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出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第二首歌叫不跟你说话。 哦，不好跟你说话。 哦，吵架的时候是不是？ 吵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猛唱这首歌。 对对对，我不想和你说话。 哦，好的，不和你说话。 我不和你说话，一开口都是花哨的谎话。我再也不要和你玩耍，除非虚情假意现成。为什么你不说脏话？许诺之后从不实现，还是你天生爱变卦？酒在手里从不喝完，还是你有一个清醒的脑袋？清醒让你有尊严，还是流泪会让你丢脸？我才不和你说话，一开口都是花哨的谎话。我再也不要和你玩耍，明天还要滚回家。我再不和你说话，你你你都是啦啦啦。许诺之后俗世万生，我所以我胃口不好，小姐，请不要点奶茶。期望有一天去日本，那就别去武大看樱花。什么都是你的标签，所以你到这里来了。适合蠢货们约会好，还是转身和他回家？我才不和你说话，一开口都是花哨的谎话。我再也不要和你玩耍，明天还要滚回家。我才不和你说话，你都是啦啦啦。天生自卑无处安身，我所以我 不和你说话。哎， 是， 哎，这首歌好有画面感。哎，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就两个人吵架，但是又是很甜蜜的那种。 对，我觉得是两个人吵架，然后这个女生一定很生气，我觉得对方一定是属于那种就是她可能有一些犹豫，总是想这样又想那样。哎，会是这样的情况下写的吗？ 嗯， 并不是啊。 并不是吗？ 那我们来听一下创作背景。 创作背景完了，中心思想总结的不对。 那个语文不太对。 对，完了这分得不着了。 这个不跟你不和你说话，应该是就是那些男孩子女孩子都太奇怪了，不想跟你们这些人玩。就是其实对朋友说的话，也不是朋友，就是说和不想交朋友的人说的话。 就是可能觉得不是一路人是吗？ 对，希望是要真诚的人，然后才能和他做朋友，才想和你说话。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的天哪，整个背景都搞乱了。 所以我还以为是情侣吵架。 对，我也以为是情侣吵架，然后不和你说话了，哼。 有点卖萌吧，其实就是。 对，但是 很严肃的说出来说我就不跟你玩了那种。 是， 哎，那这么看来好像两个姑娘还真的很有湖南妹子的那种就是耿直的性格。 对，但我刚刚看到唱第二段的时候，我觉得思思有一个不对，是帆帆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现在我们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好像有一种你们要就是很害怕，好像你们要问我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她唱歌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 是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她是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她是对着镜头在抛了个媚眼还是怎么样的。 是吧？ 就可能你自己都不自知。你知道吗？因为 What？ 因为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到你是非常这个 认真的看到这个镜头，好像很有对象感。 嗯， 然后可能唱到某个情绪的时候，你的眼睛就这边的眼睛左眼眨一下，右边没有动。我觉得 真的吗？ 对对对， 这好像有练过的设计似的。 最近没有， 最近好像就有这样子，然后就很情不自禁的就开始摆 pose 那种。 是有偶像包袱了是不是？ 对对对， 不是，对，这是已经出道了。 是因为很紧张，然后我就找一个。找一个定点去看着、 哦、 就比如说我刚看着是那个椅子， 嗯， 然后就缓解一下。 哦，原来你一直看的是一个椅子呀？ 对， 我以为他看着摄像头。 我刚才就是一直看那个就是他们的镜头 啊， 然后就发现就是范范在唱歌的时候，就给我的感觉特别像一个人，就像林黛玉一样，真的就往那就坐在那儿，然后。非常的端庄，非常优雅，然后他的眼睛一直是盯着那个镜头，然后有一点眼眉低垂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眨眼的那一瞬间。 你们俩这一笑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生活当中完全跟你们不像， 对， 他 肯定这样子的。 对，思思好，那么互相爆料一下。 思思说他私底下是什么样子的？ 嗯，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喜欢那个用长的话来讲，就是喜欢撩别人。就是很不是那个撩别人， 不是撩别人， 不是撩， 就是很淘气的那种 皮， 很皮的人。 哎，皮一下很开心哦。 刚才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嗯， 他是在镜头面前或者在演出的时候完全表现不出来的。 不要有偶像包袱。 啊、所以当你们在演出或者是看到摄像机的时候，思思应该会对他的这样的举动表示，咦，怎么又这个样子？生活里明明不是这样的呀。 湖南话都出来了， 我就特别想笑， 是吧？ 就忍不住就在笑。 对，那芬芬私底下是什么样的呢？ 就这样吗？ 嗯，没关系，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 完，你看他刚刚那个笑得很皮， 很皮，很皮，真的。 给你个机会哦。 对，给你个机会来说， 能比我更皮吧？ 哎，这个答案我给满分哎。 是吗？ 对啊，这次真的好， 居然你坑我， 对啊、 我再坑回去。 对，是的，看来两个人的相处模式还真的是斗智斗勇呢。 对，这个今天我觉得真的是有耳福了，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听到他们的原唱的作品、 嗯、 我觉得真的每一首都很不错。今天准备的歌都是不一样的风格吗？ 嗯，可是用一个吉他弹的话就差不多都是一种风格、嗯、 但如果要是原唱专辑版的话、 嗯、 是什么样的？就编曲会做成？ 对， 嗯，还比较偏摇滚一点。 哦，就刚才那两首也可以摇滚吗？ 对啊，完全就是他其实是从摇滚的版本改成这样的版本。 我的天哪，因为之前就是看介绍的时候、 嗯、 他们是朋克少女哦。 对啊，一个朋克乐队，然后在这里唱一个、 啊、 好像第一次，如果大家真的才看我们节目会觉得你们很民谣。 嗯， 对，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会觉得第一次看完你们的表演觉得你们很民谣，但实际上接触发现你们很朋克，你们会很懊恼吗？ 嗯，可能有一点点吧。 为什么呢？ 我稍微有一点。 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不会。 嗯， 就是因为我很尴尬跟别人说我们是一个组合。对， 你这样的表达 有一点。对 对， 范范说：“你走开，我并不想跟你成为组合。”对， 我们其实是想做乐队的，但是可能来到北京之后，觉得更合拍的是两个人，所以就现在做的音乐就比较像一个民谣组合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 你怎么想？嗯， 你要反驳吗？ 对，范范你怎么想？ 嗯，其实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乐手。 刚刚他那个包装很不错哎，你一下捅破了。 就范范特别耿直，然后一下说出了实情。没关系，你们可以这个网上招聘啊，先。 对啊， 现在招聘。 大家如果看节目的，觉得自己也可以有这个音乐的爱好，又想加入到这样一个团队当中的话，可以联系他们，跟他们丢丢简历什么的。 是的，哎，真的不妨可以的。 我们要找一个鼓手， 鼓手 需要一个鼓手，然后弹吉他的。 你是比较想说男女都不限，还是都是女子比较好？ 啊，当然是男女不限。 嗯，男女不限啊，鼓手。哎，昨天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互动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吉他手啊、贝斯手啊、鼓手都在这儿。 所以大家来看我们节目，其实也是在挑搭档，是吗？ 啊，对，发现了一个平台。 对， 对，大家可以组合。嗯，是的。哎，其实大家真的，如果要是有这个鼓手也想组乐队的话，正在听或者正在看我们的节目，不妨可以与思思与帆联系哈。 对。 那怎么联系到你们呢？有没有微博或者什么发私信就可以吗？ 对对对，可以给我们发微博私信。 嗯， 然后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一个民谣组合，但是我们也可以唱民谣。 他真的很在意人家觉得他是民谣组合。 对，不要说我们是民谣组合。 是不说一下微博名字的吗？ 就是思思与帆呐、啊， 就这四个字。 思思与帆。 好， 对，雨是那个繁体的雨啊。 对，大家看我们的这个他们底下的名字的标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 嗯， 他们并不是一个民谣组合，只是由于现场我们不能插电。 接下来会稍微的偏朋克一点吗？ 不会啊，那个一把木吉他完全没办法捧起来。 哦，好吧，那我们就局限于现场，我们来一个这种吉他不插电版本的哈。 对，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接下来应该是要唱再唱校歌， 再唱校歌， 对，就是重新唱一下校歌，再唱校歌， 再唱校歌，哎，不错哈，好， 那我们准备一下， 好的， 开始吧。 祝我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在我们双肩上。历来悠远，只有名字和芬芳。雪燕秀燕夕燕又燕丛丛郁郁唧唧强强。我做了一个梦，又回到老地方，还是以前的你们，旧时的模样。日子被拉长，结成了一张网，凝在尘中，十分散碎在我梦想。我们的前途是不是很迷惘？各自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我们的双肩上背负了太多理想。我还在学呀修呀习呀有呀，却是也积极强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在我们双肩上，都在我们双肩上，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双肩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再唱校歌。每次听他们唱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就是内心非常能安定的感觉， 是就觉得有一股安静的力量让自己能够真的把歌词跟旋律听进去。 是的，这是真的我听过为数不多的歌词如此清晰歌声如此纯净和声如此完美的组合。的乐队。 好，谢谢。 这刚才这个再唱校歌里面会有你们当时校歌的选段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就是我们开头那个散版的部分，就完全是校歌。对，后面也有。对。 哦，就真的自己高中的校歌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高中校歌。 对。 这首歌有高中的老师有听吗？或者发给学校听？ 没有，不敢。 啊，就是我觉得写的很好听啊。 对，我也觉得很好听、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用这首歌再来当校歌吧。 不会的，不会的，就那种还是很害怕，就会被高中老师或者什么 听到 ，就因为改编嘛，就会有点害怕说，不好的意见， 哦， 把它过于娱乐化，然后 这种。 其实这也是就是毕业的学子对于学校的一种纪念和怀念嘛。 啊、送给学校一首歌，我觉得也很好。 哎，这个 怎么了？我觉得这里面有故事。 我觉得也有故事啊、嗯，就是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哎，当时在学校你们两个就在一个社团，那有没有在学校就是经常演出过？ 对啊，在学校的表演什么的。嗯、 对对对，在学校经常演出，然后比较皮，所以就老师都比较知道我们这种比较皮的学生。 哦，就是比较皮的学生。你出去 不会吧 没有没有没有老师不会是这样的 今天听完他们三首歌到现在、我都不觉得他们有点皮 我觉得下半段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皮给 展示释放一 下对展示出来 给你们一点点广告时间让你们皮一下我们稍后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大。 大家好，我是涛涛。 是的，重磅回归，欢迎涛涛。 耶、yeah, yeah. ，下半场的嘉宾就是我了，对。 对，下半场的嘉宾就是涛涛，旁边的思思雨帆。 是的，两位再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说整齐点。 大家好， 我们是思思雨帆。 这明显就是没有练过吗？ 明显没有练过。 我们要破除，我们是组合。 啊，对，你们不是组合，你们是乐队。 是。 现在正在招聘鼓手，谢谢。 对，你的信息点都记住了呀。 对对啊，大家那个，如果要是想要去这个加入他们的话，真的去搜一下思思雨帆的微博哈。对，我们也顺便宣传一下我们自己的微博好了。嗯。对，我的微博是主持人道道，大家可以关注我。你的呢？ 啊，我的很复杂呀，就是 Nick，然后一个斜杠，然后是雷建涛。 哦。 好，大家应该也都没有记住，没有关系。 好吧，最关键的是下面这个你要记住了，就是怎么看我们的节目。 哎， 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 对。 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这些都是同步的啊。然后呢，可以搜索到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是的，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啊。 啊，对，欢迎各位老铁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小礼物送起来。 对，小礼物刷一刷。昨天的玫瑰雨真的好好看呢、哦。 好想再看一次、哦。 对，所以赶紧刷礼物吧。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两位，对不对？ 两位皮皮的小姐姐。 是。 这么溜啊，那个送礼物 啊。啊，对啊。 怎么样？你们平常自己也直播是吗？ 哎，对，平时自己直播吗？ 直播就是一直觉得能直播的人特别厉害， 我真的觉得你们要就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啊、 你会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有的时候你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 是 跟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拿一个， 可以试一下， 拿一个自拍杆这样。哎，大家好，我是思雨帆， 哎，真的，对对对，可以啊，这样我们在招聘鼓手，请欢迎跟我们联系。 他可能会觉得这有点不符合他们朋克乐队的形象吧？ 对对对，就 他们还是 拍起来有点尴尬， 对他觉得要酷酷的那种。 哦，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跟大家打招呼。 是啊，就一直唱自己的歌就好了， 就唱就好了。谁来送礼物？欢迎啊， 爱送不送？ 哎，你看， 送了礼物才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对不对？嗯， 对对对， 爱听听， 套路教学。 你成功吸了我的注意力，就是这样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歌曲。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今天唱这么多原唱歌曲啊，创作能力是一般这个速度是怎么样来计算的？就是说很快吗？ 那 你们这得几十年了吧？ 差不多吧。 啊，十年磨一剑呢！哎呦，我的天哪！ 认真说，认真说。 嗯嗯，正常的话，其实 他一秒钟就认真了。 对，没事，可以拼，不用认真。 是 那个写歌这种事情，就是搞不好就上厕所就写一首了，然后如果不顺畅的时候，可能一年都写不出来吧。 啊， 就是非常看心情、看状态。 哎，还真是 看年纪。 看年纪， 看年纪 啊，对。 所以你们高产是多少岁？ 三三在说思思老是吧？ 说我已经不再是少年了。 哦，恭喜你！ 17岁的时候，17岁和18岁写歌真的超级快， 是吗？ 是因为不想上课，不想听课，然后就那个自己拿个小本本，然后台上老师说，然后自己特别陶醉在自己世界里面，就一堂课可以写3-4首歌那种。 刘雨思，你站起来回答这道题，选什么？ 都选 C。 哎。 ABCD 不会就选 C 啊， 对 啊， 好吧， 厉害厉害。这个刚刚17、18岁是为了这老师讲课，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这种行为我们节目是不提倡的啊， 是， 难怪那个老师并没有想听到这个效果。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没有了上课的环境，是不是就不太好写歌了？ 那其实是的， 所以你应该感谢老师啊。 对对， 哎，你这个套路 是不是？ 对，神逻辑。 对，因为要给你一定的压力，在压力之下才能逼迫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的这个能量。 对，这种压力就是如果别人都不让你写不让你唱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写特别想唱。 哎，我 创作了一个源泉吧，我觉得。 哎，我觉得17、18岁正好赶上叛逆的年纪。 是啊， 可能也是正是因为这种，哎，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我越要干什么。 哎，对 对， 所以家里人会最开始就同意你们来做音乐吗？ 并 没有， 我算是比较同意吧。就爸爸妈妈是做音乐的，但是他们也还是希望在那个。 你的爸爸妈妈就是做音乐的 啊？对，但是他们希望我好好读书，不要总是弹吉他什么的。 那你是从小就开始学音乐了吗？ 我是拉二胡的，他弹古筝的 啊。原来是个民乐组合啊。 对啊对。 天哪，早知道今天应该让你们把你们的当家乐器带过来。 对啊， 那自己演播厅放不下。 没， 二胡可以啊。 那儿对，二胡是完全可以的。 好惨啊，就不要吧，不要吧。 所以你现在拒绝拉二胡这件事？ 也没有拒绝， 也不是拒绝，只不过是不太适合吧。就是大家来听一个乐队的演出或者组合的演出，然后你突然掏出一把二胡。 哎，其实可以啊。就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西游乐队嘛，他们就是很有那种就是京味儿的一个乐队，他们也是摇滚和二胡说唱民乐就加进去。其实我一直觉得学民乐的妹子很有范儿， 对 对， 也 有 气质， 气质， 对 对，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有想尝试 朋克加二胡， 可能做点电子 朋克 电子古筝吧。 电子古筝， 现在也有电古筝，又有电二胡。 对，就是把古筝和二胡、民乐的和电子乐试着套在一起，做点实验音乐。 哎，我觉得可以啊。 是啊。 就是经常就是有的时候我看 B 站不有那种就是很多的大厨就是拉不能说拉 很多的大厨 对对就是二胡手大厨就是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玩乐器的嘛有二胡有古筝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点击量超高的啊我真的觉得哇好有魅力啊 对 这有 啊对有 有才艺啊就觉得会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厉害 对对对 对, 对真的真心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当家乐器融入进去 好的 对好吧那今天呢虽然没有二胡和古筝但是我们有一把吉他对还是带来他们的朋克乐队的歌曲啊 叫什么名字 叫口袋 口袋 口 袋, 口袋 好那我们一起听一下 小金刚的口袋 无非是窥探着你 我身边，平凡的意义就是每天照常醒来，疲乏不已，穿过人群和川流的车，今天的晚餐已在我脑中滴淋着，我心爱的啤酒和芝士蛋糕，从来不思考到底什么是交际的引导，我哼着歌想记住昨夜的欢愉，却在僵持的练习中丢失了情操，休止二十年的无聊是你和我的无关紧要，想要拿起武器造反这该死的虚构世界，却发现无非是领了今天的辛劳，前进了心满意足的口袋，到底用什么打破空白与无聊，疲乏不已，穿过人群和川流的车，今天的晚餐 我还以为后面还要再接一句 吃什么 今天的晚餐 对吃什么呢，对我也在想哎哎我也在等哎没有了 是 一切想想爱吃啥吃啥 啊好吧哎对那今天的晚餐你们想吃什么哎吃晚饭了没有在来之前、 吃了 MG 对金拱门 这很有艺人的素质就是知道不会不带广告的啊 嗯是的是的好吧对我虽然我们就无所谓吧 是 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跟之前的还是有一点不太一 样 对, 对特别是到副歌的部分但我还蛮真的很想听到朋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觉得就是帆帆在这首歌当中其实他爆发力还是很强的但只不过在现场他可能坐着唱还是那种气势还是不像现场演出那样对吧 现场演出我们可能比较疯 是吧 乐队 吧 演出里面的话 真的好期待 松 啊现在就很松对 为什么会这样是你 不会啊 就你们到了舞台上会人来疯是不是 对就是看什么气质吧就是今天的演出的气质是文艺的我们总不能 其实我们并没有文艺 对我们一直想让你们脾气来啊 对但是由于现场的条件所限他只有一把吉他没办法 是 对但是帆帆的歌声真的太棒了每次他一开口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天籁 我从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觉得 真的吗 就认识他帆帆之前学过唱歌吗 小时候 小时候 合唱队是吗 唱童谣 唱童谣 对他不是就是学乐器的好像对于就是声乐唱歌好像都是无师自通的感觉 对啊那我 是吗 为什么唱不好 哎对我刚才就想问一个问题 怎么 说思思因为他主要负责和声嘛 对啊 但是声音很好听我说那有没有你来唱主旋律或者是主音的部分 还是一直在和声 他拒绝 我拒绝 为什么呢 就 这声音很好听 不放心我唱和声 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哇真的是很会为队友开脱 对我还以为说他是觉得自己会抢了风头什么的 对 我很希望他可以唱 所以你有其实有表达过说你跟我一起合唱我们两个主音这样子 就他主音 哦他主音那你和声吗 不了 你们私下有试过没有 有试过吗 有试过 失败了 对失败了因为 是吗我其实我很想听 我也很想听 大家也很想听 搭不上 因为我音域比较偏低一点然后他的比较高 所以他老会抢你的戏 有一点吧因为我唱不上去我唱不了那么高但是他又低不那个下来 但如果高音的话就是比较空灵啊做和声的话 那就抢戏了 好吧 那对还是抢戏了 对我懂 就还是两个人的声音其实要去找一个最合适的搭配的位置 是的 然后才会觉得比较好 好吧，其实这个走了这么多年，早已经是磨出来的默契了哈。 是， 对，谁做主音，然后谁做和声，这都是经过无数的历练之后得来的。 对的， 对，无数的抓头发挠脸之后，终于得到了现在的结果。没有，我只是夸张的一下形容哈。 嗯， 对，那平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在生活当中，就也是经常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嗯，自从来了北京就比较多。 嗯， 我们之前的时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上大学，然后我们就是假期每次都会固定的每天见面。 哦， 就因为有一个特别喜欢去的咖啡店，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唱歌。 每天都泡在那。 对， 泡在那个咖啡店是两个人一起写歌练歌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就嘻嘻哈哈呀。 对， 谁想在谁想写歌呀？ 干嘛干嘛？ 就两个人在那里聊天呢。 对对，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一起。然后就都是还挺喜欢玩音乐的，就可以拿把吉他，然后大家唱自己想唱的歌。 哎，那咖啡店老板会很开心啊。 对啊， 对 呀， 很开心。 对，有这样免费的又这么好听的吉他声， 渐渐的就变成了朋友。 啊，跟老板变成了朋友。 老板， 老板都没有免你们的单吗？ 经常免单呢。 哦，经常免单。 这位老板还是可以的。 对，不，这位老板说，如热热的问一句，我能加入吗？ 对，可以当我们主唱。 嗯啊，真的，老板也是学音乐的吗？ 喜欢音乐， 但是他是一个很适合唱歌的。 他其实不怎么讲话的一个人，可是有一天，我听到了他唱歌， 觉得好听， 唱了新裤子的一首歌，觉得他 真的 天生的 朋 克嗓， 天生朋克嗓。 这个你们就觉得很对味。 对啊，我们两个声音都太带那个感情了，就啊那种老式的唱法。 嗯， 然后但是反而就是很摇滚的唱腔，你可以就像或者说像诅咒，或者像那个新裤子彭磊一样，你觉得他唱歌不好听，但是就是他唱那个风格， 唱歌 非常非常的。 左小的歌真 的 很难唱的。 哦，是是是，一般人还唱不出来呢。 那是真的。 他是故意的。 是的。好， 对， 这个吉他又拿在手里面，接下来又是有一首歌曲了，对不对？ 嗯，反正说着说着就很想 唱，是不是？对， 很想来个 BGM。 哎，对，哎，我们 自己弹 BGM。 这样吧，我把这个 BGM 放下来，然后我们有自带的 BGM。 我们有 BGM。 对， 可以吗？你这个边聊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边弹和弦吗？ 但是我说话可能就忍不住就在节奏里面。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调动根据 BGM 换不同的情绪。 然后就忍不住就变成了深夜节目。 深夜节目还有 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不如可以这样啊。 哎，可以的。 可以的。哎，我们待会儿还真的有一个深夜节目需要你这种 BGM。 嗯， 要不你就留着吧。 对，要不然我向他推荐一下，改天你们来上聊聊更这个关于情感之类的话题。 哇，那真的很适合了。 对。 对。请问你们的情感。对，那后来这个主唱，哎，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也是女生， 男孩子啊。 哦，那后来他没有加入到你们吗？ 嗯 ，PGM 怎么说？ 因为他不会打鼓，对吧？ 嗯， 只有会打鼓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 对，这样，我们这不缺主唱，谢谢。 嗯，对对，我们不缺主唱， 好吧。 他唱歌就我觉得就超级够了，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写歌，但是 够 了，就是我就是要疯狂的夸他。 为什么翻被夸会觉得不好意思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 过头了。 过头，我觉得不过头，就是他经常没有自信。 嗯， 就是经常上节目或者上台之前就啊，我怎么办呢？ 嗯， 那个我唱的又不好，长得又不好看，怎么办呢？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很可爱啊。 然后我就每天要花很多气力去安慰他啊，你唱的够好了，你唱超级棒的。 哦， 说的很累。 是吗？啊，对， 说的很累。 对，我就想问，那会不会有夸烦了的时候？ 有啊。 对， 我很烦，不知道他烦不烦， 对吧？那思思，你有没有就试过，就是人在有的时候经常会夸，然后就烦了，然后说，对你就是没有自信，或者说啊，你就是这样，你有这样跟他说过吗？ 对，我就是想跟他表达一点，就是要认清自己，但是不要过于那个叫什么妄自菲薄。 哦，哎，很好哎。 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觉得十七八岁的时候特别有自信，但是长大一点之后特别容易自卑，或者说觉得不自信这样。嗯，可能是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啊，对哦，见识到的东西 自知之明 啊，你这种自知之明太过头了，我觉得就是人要对自己有自信才会美一点呢。 嗯，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好啊。 讲出了完全超乎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成熟啊。 是的，来此处有 BGM。 我也很大了，我年纪也挺大的了，现在都是00后当道的时代、 啊、扎心 扎心，真的扎心了， 丝毛 互相扎互相扎 本命年 好吧。哎呦我的天哪、嗯、好，那么这个继续扎心吧啊，我们这个不光有 BGM 还有下一首歌要带给大家。 是的， 想听啥呀？ 想听啥是我们来点了是吗？ 对，他肯定是忘记歌名了，我觉得。 对，那我也来帮你看一看。 对 啊，这个 对 吧，我们还有大 大醉。 嗯， 好的，唱大醉。 嗯， 唱大醉、嗯、不要喝得太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嗯，说得好。 啊，好，开始了。 今晚别担心，把你刚喝的酒放出来了，这就是缘分，我就这样看见你了。每天我都在忧伤，为何不能成功，可幸运的我已被世界包围。你抱紧了我，你给我灌下你的思想，我跟着你的脚步，说你曾教会我的话。你离开了我，你推翻自己曾说的话，我发现了你的虚伪，又一次和的大醉。如果世界这一刻马上就要摧毁了我，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再遇见。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想着那些对话，对的我就是较真摇晃的那一刻。你抱紧了我，你给我灌下你的思想，我跟着你的脚步，说你曾教会我的话。你离开了我，你推翻自己曾说的话，我发现了你的虚伪，又一次和的大醉。我发现了你的虚伪，又一次喝的大醉。 大醉，哎，两个人有喝醉过吗？喝的最醉的一次是什么样的状态？ 喝醉醉的情况下是第二天醒来就发现自己跪在床边上一晚， 跪在床边上一晚上， 就没上床睡觉，就跪在那儿。 第二天应该就后面膝盖都疼很久吧？ 对对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哦，我的天哪！哎，那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能记得吗？ 嗯，记不得了，就记得、哦、最后那杯酒下去就 动 断片了，就 断 片 了。对对 对， 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有喝醉的时候哈、啊，但是这个 是 喝大酒还是伤身的啊。 嗯， 对，大醉这首歌其实就是通过他们的歌，就好像几乎每一首都会涉及到可能看破一些东西，就是我发现对这两个小姐姐都是属于比较耿直的人， 嗯， 然后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直接的，好像不、嗯、就是那种特别有那种虚伪的表象，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非常不喜欢或者说摒弃的东西。 对对对，就可能想的太多了吧、 嗯、哦，是吧，想的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怂也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嗯、你们干嘛要想那么多呢，简单直接一点就好啊，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这样的、 嗯、快乐、 啊、对，就是给大家快乐。 你看这现在才提起来， 是的，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 真是这个热场也热得蛮久了。 对啊，我们应该加长一个小时，你知道吗， 是可能下半场完全就不一样的风格了、 哦、对，你看都开始自带 BGM 了。嗯，这个时间我们的 BGM 还是比较舒缓的。 就自己在家里面会时不时拿起吉他也弹这种东西，就是心情有的时候就拿这种东西来表达吗？ 当然，就是弹吉他唱歌是一个发泄的出口。 嗯，哦，那现在你还是很爱弹吉他对吗？ 嗯， 其实从来不练习。 其实从来不练习。 我的天哪，这得多老的基础。 不是这种，你让我花半个小时化妆我都是不愿意练琴的。花半个小时化妆也是、啊、花半个小时练琴啊。 那今天化妆了吗？ 没有， 我化妆，我不化妆。我们花半个小时吃鸡，我们不花半个小时化妆。 啊，我的天哪，好吧，原来 也是网瘾少女。 对，然后所以就是排名吃鸡第一，化妆第二，练琴第三。 对， 练琴可以排到最后、 哦、 因为中间可以有任何东西插入进来。 对， 其实说我招谁惹谁了。 他已经自信到不用练了，我觉得也是。 这是个不好的事情，我忏悔，我应该练琴。 不，我觉得还是说你的个性里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我不需要就是那么也不是说努力，就这是你知道湖南话叫侠狠，你们那边有这个词吗、 就 努力努力、 啊、 就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去攻破它、我觉得做音乐其实完全不用那么觉得目标化，我觉得这是很多心情的抒发、其实我拿起来我用自己的手指表达出来就好了。 掌声 圆回来了， 圆回来了耶、 你知道、而且还教会了大家一个湖南词。读书的时候就是侠狠， 侠狠， 你们那边也是这么讲吗、 就是 耍狠 耍狠， 就是、 哦、 其实意思就是在我们那边表达，就是说你这个人读书要想、就是读书要努力啊，你要自己真的下功夫去钻研啊，去怎么样，你才有这个好的成绩来。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明白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说你越钻研就一定会有那种好的结果。 对、所以放轻松嘛，对吧？ 啊、是的，放轻松就好啦。 好的， 好的。那我们也稍微轻松一点啊，还剩四分多钟了。我们这样吧，就是可以先看看他们的照片。 哎， 我们还是准备了的。 所以跟本人会差很远吗？ 我觉得思思还是差的蛮远的，因为这张照片，你看， 哇、这是谁？ 我的天哪， 这是你吗？ 你这个头发是什么时候的？这太短了， 就去年十二月啊。 去年十二月到现在。 去年的一月，去年的一月。 啊、去年的。 一七年的夏天 哇，这张真的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你知道吗？ 小文姐，你哪位？ 对，你哪位？ 换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们 这个扮相酷酷的， 很朋克。 对， 这也是宣传照吗？ 对，宣传照。 哇， 太新的了，发型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现在再拍一套吧。 对， 还有这个，这很有那种丛林的感觉，很热带。这是在哪？ 在小树林里面。是楼下花园。 哦，楼下的花园。 拍出一种大片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个衬衫不错哦，再发链接给。 给摄影师夹鸡腿。 夹鸡腿，夹鸡腿。 对，我跟你说，摄影师真的很重要。 是。 对，现在摄影师要自带 P 图功能。 对。 对，拍照五分钟，修图两小时。 是，就是这样的，而且光啊什么的、 啊、 完全可以通过后期。 是的，但是还是要讲究技术的。如果你硬伤，就是你这个拍的时候就不好的话，你再修也是没用的。 对。 对。 刚看到是这个照片，好像两个人有 MV 对不对？ 对，两个人有 MV， 但是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是听这首 MV 还是现场演唱的？可以给你们、 放吧。 哎，也累了。 你这一副完全一副不想唱歌的样子。 好吧，完全一副不想唱歌的样子。好吧，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个结束语，并且用这首 MV 结束吧。这首叫做《马马嘟嘟骑》是吗？ 是的。 这个也是这个什么意思？ 湖南四贤，湖南戏曲地方戏曲。 小时候就是唱的。 是你们常德地方、常德的四贤吗？ 对，这是一个戏曲 啊，戏曲、 地方戏， 改变了一下， 德式地方戏，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首《马马嘟嘟骑》，来自思思与帆的歌曲啊，带给大家呢。今天呢，我们非常成功，也非常开心的跟思思与帆，还有我们的涛涛， 原来我是组合其中的一员， 是的，然后，对我们四个人哈，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非常的欢乐，哈， 对。 接下来呢就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然后我们 明天节目还是会准时跟大家相见的、嗯、然后我们两个周五还会给大家带来， 对，周五再见， 对，周五再见。好，那么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来跟大家一起欣赏吧、嗯、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谢谢， 也谢谢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 干嘛还抱着他走啊？ 你带他去 还 转一圈 啊，让他跟地下晒晒太阳吧。 好，这个妈妈嘟嘟期马上就要开始了。